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曾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著名相声演员赵振铎1936年出生于北京，1946年拜王长友为师，拜师后即随师父先后到天津、济南、张家口等地献艺，他们这对师徒搭档走到哪里都受到内外行的赞誉。他在天津演出时，广大观众称他为小寿辰，当时呢他只有13岁。1951年由外地回京，即参加了抗美援朝回国后方宣传队，到湖北等地进行宣传演出，返京后与老师王长友一起加入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咱们这就来欣赏由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新兵》。在《新兵》这个段子中啊，赵振铎塑造了我兄弟这样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员形象，这位服务员是服务战线的一个新兵，在提高自我业务水平的过程中也闹了不少小笑话，因此呢这个段子的包袱很响。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新兵》。 经过最近以来啊，各行各业都在为本本的业务呢来学习技术， 是啊， 为革命苦练基本功，已经蔚然成风。 不错， 我兄弟就是其中的一个。 哦，你兄弟 啊？ 你哪个兄弟？ 就是比我小的那个。啊， 废话，比你大的那是你哥哥。 我说是我最小的那个兄弟。 哦，他呀？ 啊， 他现在搞什么工作呢？ 饭馆里当服务员。 不错呀。 是啊，我兄弟在学校的时候就有股子钻劲，到了饭馆以后那真是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 好， 就是有一样。 哪样？ 他总觉得饭馆服务员呢，没什么技术。 那本来就没什么技术。 本来就没什么技术 啊？ 怎么见得？ 不就是送送饭端端汤吗？ 送送饭端端汤啊，那端汤那就是技术。 哦，端汤是技术。 哎， 那送饭呢是艺术。 哎，没听说过。 还是？ 哎，那端汤本来就是技术啊。 那有什么技术？ 你说饭馆里大海碗有多大个？ 多大个？ 这大海碗足有这么大个吧？ 嗯，那有。 端起这碗汤来，这个手必须得是这个劲儿。 哎，这大拇指干嘛还翘着？ 讲卫生啊。 哦， 把大拇指搁汤里头，这不是汤了。 那这是什么？ 这成洗手水了。这个 多脏 啊！大拇指必须得翘着，端起这碗汤来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头里有人还得喊一嗓子：“哎，刘禅啊，汤了啊，汤来了，走。” 还真像， 我兄弟看人家端汤啊，他也端汤。 哦， 人家是一只手端着， 他呢？ 他是两只手捧着。 那干嘛呀？ 恐怕这碗汤洒了。 哦， 越害怕，手是越哆嗦，是越哆嗦越害怕。 嘿， 哎，靠这儿啊！ 好， 汤可来了啊！刘神啊，别烫着那小孩，小孩，哎，别跑，别跑！哎，哭啊！ 怎么了？ 全靠自己脚面上。 哎，得，这多悬！ 通过这件事情啊，我兄弟受了很大教育。 是， 我兄弟一想，看起来光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不够，还必须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哎， 从此以后啊，我兄弟下决心苦学苦练。 那怎么练呢？ 每天他在家沏茶喝。 沏茶喝， 他找了一把头号的大茶壶， 嚯， 又找了十几个大饭碗， 嗯， 沏好了以后啊，你们都别动啊，我给你们端走。 哦，练端汤的， 每人一碗，全都送完了，他还催呢，你们都快喝啊，喝完我再给你们倒，妈您喝完了，您再来一碗走。 又一碗， 妈您再来一碗走。 又一碗， 妈您再来。我妈说行了，我别喝了。 怎么 散伙工夫我喝了八碗了。 好嘛， 再喝我这肚子就放炮了。 是啊， 你还别说，没练了几天，什么叫端汤，哪个叫送饭，全行了。 哦， 我兄弟是特别高兴。 哎， 我兄弟一想，这回许行了。 嗯，差不多了。 哦，差得远着呢。 怎么， 我兄弟他不会算账啊。 啊，一个中学毕业生连账都不会算， 这不能怪他，因为他在学校的时候对这个数学根本他就没学。 是啊， 你看人家饭馆那个老师傅算起账了，那个口捻账非常的熟练 啊。 开完票以后我给您算账啊， 哎， 您这三毛二，三毛二这是四毛六，三毛二四毛六七毛八，七毛八一块零四，一块八毛二，您这是一块八毛二啊，您给我这是五块，我找您三块一毛八。 嘿， 非常熟练。 是啊， 我兄弟也算这笔账。 哦， 这劲头费大了，这笔账愣没算上来。 他怎么算呢？ 那什么，我给您算账啊。 哎，好好， 您这是三毛二，三毛二这是四毛六，三毛二加四毛六，三毛二加四毛六，三毛二加四毛六，三毛，那什么，干脆我先算整的了啊。 行行， 三毛二，三毛二的三加四毛六的四，三加四是七。 哎， 三毛二的二加四毛六的六，二加六是八分。 对 对 八分加上刚才，那是几毛来了？ 嗨，七毛啊， 七毛，七毛加上八毛。 哎，什么加八毛啊？ 加 八分， 八分，七八一块五。 哎，什么一块五啊？七毛八， 七毛八。 哎， 七毛八加一块零四，七毛八加一块零四，七毛八加一块零四一块五，不是， 啊， 七毛八加一块零四，七毛八加上一块零四是这个一块五六，这个 行，这哪成啊？这 汗全都下来了。 哎呀， 这笔账愣没算上来。 那结果怎么着了？ 结果还是人家老师傅帮他给算上来了。 这还是不成啊。 我兄弟一想，哎呀，看起来这个算账也这么不容易，看起来还得练。 这怎么练呢？ 每天早晨我在家也得练功啊。 哦， 我在家练绕口令。 那他呢？ 他在家练口捻账。 哦， 我在东墙，他在西墙。我这边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他那边三毛二四毛六七毛八，七毛八一块零四一块八毛二，红烧老头一块八毛二。 啊，红烧老头一块八毛二，这要醋溜老太太得多少钱呢？这不像话呀。 哎，你还别说，没练了几天，口捻账背的可是飞手。我兄弟特别高兴。我兄弟一想，这回许行了。 哎，差不多了。 哦，差得远着呢。 怎么还差得远呢？ 我兄弟他不会说话呀。 哦，你兄弟是哑巴。 哎，谁说的？ 你不说他不会说话吗？ 哎，不是，他那意思啊，看人家老师傅啊，对这广大客是特别的热情。 嗯， 他想对顾客啊也热情热情。 哦， 不热情还好点， 这一热情 倒把顾客给惹火了。 没那事，越热情才越好呢。 你看你还不相信？ 我是不信。 你又不相信，咱们两个人就学一学。 可以啊， 我就学我兄弟，你就去顾客。 行， 你看我跟你热情热情。 哎， 你准得火。 我准高兴。 是吗？那咱们试试看。 热情还不好。 同志 啊， 您刚来 啊？刚来。 您请坐。 好，我坐下了。 今天您休息。 对了，今天休息。 那好，您还在那儿住着呢？ 哈，还在那儿住着呢。 那好，您有几个小孩？ 三个。 那好，您结婚了？ 啊， 结婚了，结婚了，结婚了。不结婚，孩子哪儿来的？ 这不废话吗？ 那个，您家几口人？ 五口。 那好，都谁呀？ 都我爱人带仨孩子。 那好，还有别人吗？ 没有了。 有临时户口吗？ 干嘛你查户口来了？ 玩了不是？ 本来吧，你问得着这干嘛？ 就是啊。后来老师傅又告诉他，哎呀，小赵，顾客呀，到咱们这儿来是吃饭来，不是聊闲天啊。 就是， 该说的说，该问的问，不该说的、不该问的就不要说，不要问。 对了， 特别是你这个脸上，要带点笑容啊。 就是啊，他一笑就显着和气了嘛。 一笑就显得和气？ 当然了， 我兄弟不笑还好点， 那他一笑呢， 倒把顾客给吓跑了。 他怎么笑？ 同志，您刚来。 好， 今天您休息。您吃点什么呀？顾客一看我什么也不吃，我赶紧走吧。 干嘛呀？ 这位神经病啊。 这可不神经病吗？ 后来老师傅又告诉他，哎呀，小赵这么乐可不行啊，太假呀。 是啊， 你这个乐出来得自然一点啊。 哎， 我兄弟想这个乐也这么不容易，看起来还得练。 这乐可怎么练呢？ 每天下班以后他对着镜子来练这个乐。 哦， 都说我这个乐假不自然，怎么样就自然了呢？好好练一练。 对，练练。 同志，您刚来。今天您休息。您吃点什么呀？ 哎，他这乐比哭还寒碜呢。 他这正练着呢，三个工主任走过来了，一看呢也乐。行了行了，别练了。小赵，这乐可不是技术啊，首先咱们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对， 要急功中兵所急，想功中兵所想。 哎， 必须要发自内心，再乐出来他就自然了。 还是主任说的对， 就你这么练，练一辈子乐出来也是假的。 就是嘛。 你还别说，经过党团组织对他的帮助，使我兄弟思想有很大的提高。从此以后呢，这个服务态度有很大的改进。而且还受到顾客的表扬了。 是啊， 我兄弟是特别高兴。我兄弟想，这回许行了。 哎，是差不多了。 哦， 差得远着的呢。 哎，你怎么说了？ 我不说你也得说呀。 这本来就差得远着呢嘛。 还差得远。 有一次啊，来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拄着拐棍上这儿来吃饭。我兄弟还很热情，哎呦，老大爷您来了，来，您请楼上坐。 啊， 老大爷说什么？上楼啊？走平地我还喘呢。上不了楼我就楼了。 一点不假。 那什么，干脆那您就这儿坐得了。 对， 您吃点什么呀？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我们这有焦溜肉片，有干炸丸子，有红烧猪肉，红烧排骨。行了，你就给我来一个红烧什么了，您甭管了，马上就到。 他听明白了吗？ 没有多大功夫就端上了一盘 红烧猪肉， 红烧排骨。 哎，排骨。 这位老大眼神又不好 啊， 夹起一块饭嘴里这么一搁，就听咯嘣一声啊。哎呀，小伙子，我就这么一个牙还给我割下半拉了呀。 好嘛， 排骨啊， 可不排骨吗？ 通过这件事情啊，使我兄弟又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使我兄弟想到啊，向顾客介绍饭菜的时候，首先要看顾客口味、风俗习惯。 对， 光从这点看还不够，还要考虑到顾客是哪儿的人。 那干嘛？ 所谓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光从地区来看还不够，还要看这位顾客身体情况如何。如果这位同志身体健壮，又是体力劳动者，那可能吃的就多一些。 对了， 如果这位身体较弱又有病，可能吃的就少一些。 那是啊，一有病他是吃的少啊。 当然也得分是什么病。如果这位得的是胃病，那可能吃的就少一些。如果这位得的是脚气，这跟吃饭有什么关系呢？ 你这不抬杠吗？这 由于我兄弟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有一套过硬的技术本领。原来呀，他负责一张桌子， 现在 已经负责六张桌子了。而且对待顾客是特别的热情，照顾的也是非常的周到。 是啊， 我再给您学一学。 好啊。 好，同志您来了，来，您请这边坐。您吃点什么呀？哦，菜牌子有，您先慢慢选择着。哎呦，同志您来了，来，您请这边坐。您吃点什么呀？哦，自己带的烙饼。那好，我给您加加工，加工费1.5毛， 真不错。 哎呦，老大娘您来了，您可慢慢的，您坐这边。您吃点什么呀？哦，您先，哦，您选择好了。哦，溜肉片半斤，米饭木须汤，您这是8.4毛。哦，加工饼得了。好好好，来来，您得来碗白开水。哎呦，老大爷您又来了，来来，您请这边坐吧，这回我绝不给您红烧排骨吃了。 太好。 哎呦，大娘您可慢慢走，您可别摔着。哎呦，大嫂您来了。哎呦，您这是赶火车吧？您瞧您这大包小包的，还带个小朋友。来来，您这边，这边您把那包您搁在桌子底下，那小朋友来来来，你坐这儿来，叔叔给你抱上来。 我呀，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莞尔一笑，嫣然一笑，呼叫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生，谈笑自若，捧腹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不懂外语是难以与外国人交流的，而且呢还容易闹笑话。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下边啊，咱们就来欣赏一段由于不懂外语而闹了笑话的相声段子，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猴哈腰》。 现在有很多外国的文艺团体到我们中国来， 有， 我们又派一些个文艺团体出国去考察、去参观、学习、 互访嘛。 但是这个语言上要是不通啊，可太遗憾了， 不方便了。 我自己本身就有亲身体会了。 是吗？ 啊， 什么体会？ 去年下半年，我们随着一个青年的一个团，我们到英国去了。 哦， 到英国以后找一个饭店，我们就住下了。 是， 我想上到街上看一看。 嗯， 当时我从楼上就下来了。 哦。 到楼下以后我一看呢，那个门口那站着一个女的，一个服务员。 哦，服务员 啊，17-18岁一个小姑娘。 哦， 哎呀，漂亮极了。 是， 还一个金发的女郎。金发女郎，特别是那个脸上很漂亮。 怎么 那个脸上，她那脸上都这样。 等会儿，这是服务员，是耗子。这个怎么了？ 人叫耗子呀。 对， 服务员，人家眼睫毛，人家眼睫毛， 眼睫毛， 哎，睫毛都这样。 哦，这 睫毛好长了。 哦， 哎呀，这个人家很漂亮， 是， 但是人家非常有礼貌。 嗯， 我刚走到过去，人家冲我一乐，一滴溜他那个小裙子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呀？ 嗨哟， 跟他打招呼了。怎么了？ 猴嗨哟。 啊。 侯耀文。 侯耀文， 猴哈腰。我这名字翻译成英文也不能叫猴哈腰啊。 你瞧瞧， 我明白了。 嗯， 肯定是这个小姑娘知道我们这个团来了。 哎， 而且其中有我这么一个人， 嗯， 想跟我说话，但是这个名字记错了。 哦， 啊，当时我怎么办呢？我给她纠正一下吧。 你怎么说呀？ 别的我不会说，我只能把我的名字告诉她。 你怎么说呀？ 当时我就过去了。嗯，侯耀文， 中国字外国味儿。 嗯，这个小姑娘很有礼貌，一提溜裙子，谢谢， 还礼， 多好啊。 嗯，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又从楼上下来了。 啊， 我一看那小姑娘又在那儿站着呢。 哦， 哎呀，老远她冲我就乐了。 啊， 因为昨天我们认识了。 对， 一提溜那裙子 ，How are you？ 还是那句。 这年轻轻的怎么得这么一病啊？ 什么病？ 健忘症啊。他 怎么了？ 我昨天杠他了，我不叫这个，怎么今儿见我还叫这个呀？真是，我干脆我再杠他一回还不行吗？ 我再杠他一回， 我当然又过去了。侯耀文，谢谢。 嘿，有礼貌， 多有礼貌。第三天我从楼上下来，又碰见他了。哎呀，这小姑娘老远就跟我打招呼，一提了裙子，哎呦， 哎，干嘛这是？怎么了？ 这是屡教不改啊，他是。我瞧出来了，重新拿我开心呢。 怎么？ 我告诉他两回了，他能记不住吗？ 啊， 天天怎么光还光叫这个？当时我心里非常气愤，我噔噔噔我就过去了。侯耀文， 呵，他呢？ 谢谢。 吓的。 当天下午我们在大使馆里开了一个会，那个负责同志就问我们了，啊，大家来到英国以后有什么想法啊？有什么感觉啊？还有什么建议？大伙儿提一提吧。等会儿我说，我有意见。 说。 我有意，我意见大了。 说。 我对饭店那女服务员我就有意见。 怎么了？ 天天的见面，她管我叫猴哈腰。这随便给中国人起外号都不行，这个 外号 有损于咱们中国人的英雄形象。 哦， 我建议通过官方给他们饭店提意见。 哦， 这不行，这个我刚一说完，大伙哈哈哈就乐了。 乐什么呀？ 人说那是叫你呢，那是 啊， 人家小姑娘很有礼貌的，人问你好呢。 How are you？ 人问你好呢， 英语。 哎呦，我说坏了，我不懂啊，这是英国话，我不懂啊， 不懂。 哎呀，我说这太不好了，特别是今天上午，我对人那个态度很不好。我一生气，我差点没给人鼻子咬下来，我告诉你。 就是啊， 我说这哪行这个？我说您告诉我，他说的是什么 ？How are you？ 我说行了，我记住了。明天早晨起来我再见到他，我主动跟他说话，我给他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这就对了。 第四天早晨起来我从楼上就下来了。 哦， 我一看他在门口那站着的，噔噔噔我就跑过去了，还没等他张嘴我先说话了。 你说 How are you？ 他呢？ 这小姑娘一提了裙子跟我说话了。 他说 侯耀文， 他回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著的相声猴哈腰。侯耀文在创作这段相声的时候，巧妙地把英语中的语音和自己的姓氏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段子中的包袱。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雷，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飞儿乐团的 Hero。 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很久以前有个传说，传说里有一位 hero， 人们相信他会带着真爱来拯救自己。会不会是我发现的你，静静地守着我，我也好想一直拥有。想自私的不让你离去，占为己有，你是我所有，我的一切，我的美梦，你给我的都记得，还想听到你对我说你也相信着我，想我相信，有你的臂膀将我抱，看着你，看着你，你是真的。Oh baby, 请原谅我，只想自私的不让。